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姚志正想破了脑袋也想不通，公孙策和展昭同在开封府供职，听闻彼此间交情不浅，怎么能说谈崩了就谈崩了呢？天将黑时，数十个县衙的差役一哄而入，喝退姚家上前阻拦的下人，径自去到地窖，给展昭上了镣铐枷锁，推拉着他押解去了县衙的大牢。领路的正是公孙策。展昭被从地窖里押出时，公孙策还冲着展昭冷笑道：“ 哼，自作孽，不可活。” 姚之正傻了眼，他先前嘴上呼喝的厉害，内心里可从不曾想将事情闹大。一旦闹开，他姚家的脸要往哪里搁呢？眼睁睁地看着展昭被带走，他急得话都说不周全了。 公孙先生，这又是怎么说呀？ 什么御前四品带刀护卫，江湖草莽，匪气未消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打量我不敢整治他吗？ 只是小女…… 姚之正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忽地心生一动。 公孙先生，你不会嘴上说要拿他下狱，背地里行纵他之实吧？ 公孙策袖袍一挥，冷笑连连。 姚大人，若是不信，不妨自己去县衙的大牢探个究竟。 姚之正明知不该和公孙策生出龃龉，奈何情急之下也顾不得这么许多，竟当真跟到了大牢。当着他的面，展昭被投进了大狱，牢门上数重铁链，偌大枷锁。无可奈何之下，姚之正反过来对公孙策服软。 公孙先生，老朽并不想闹到这种境地，即便办了展大人，小女的名节也…… 在下此举实是无可奈何，展昭不知天高地厚，让他吃些苦头也好。不过姚大人尽可放心，在下省得分寸。 姚之正无计可施，也只得暂且压下不提。回到府中，越想越是气闷，待想喝口水润润喉，一提茶壶空空荡荡，登时间气不打一处来，狠狠将茶壶摔到地上，一声脆响，瓷片四下崩飞。 爹，这是…… 却是姚曼青听闻县衙的差役带走了展昭，心下忐忑，姚奶娘扶他过来探探口风。姚之正不见他还好，一看见他更是怒不可遏，大步行至近前，扬手就是一个巴掌，只把姚曼青打得跌碰在旁侧案阶之上。 不要脸的东西，姚家的声誉尽是让你给败了。 姚曼青被打得眼冒金星，嘴角都裂出血来。张李氏看得心疼，忙上去扶住他，哭道： 老爷，都是那姓展的坑人，小姐也是被他糟践的呀。 姚志正冷笑一声，指着姚曼青的脸破口大骂： 姓展的固然不是好东西，你却也清白不到哪里去。我嘴上不问，心里明镜一般，那一晚你若老是待在房里，姓展的又怎么会寻到机会？总是你心中惦记上了，夜半偷偷跑去，这才有了后头的祸事。老话怎么说，苍蝇也不叮无缝的蛋，你自己干净也不会摊上这档子烂事儿。想来姓展的也寻思你行止不端，说什么也不同意这桩婚事。 姚曼青双目含泪，死死咬着嘴唇，只是不吭声。姚之正骂了一阵，悲从中来，又是捶胸又是顿足： 姚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孽障啊？想你姐姐仪容端方，贵为皇妃，你闹出这种事儿来， 叫你姐姐都没脸见人。依我说，也不要嫁那姓展的了，你自己了结了是干净。 姚曼青听闻此语，终于受激不住，失声痛哭。张理事唯恐真闹出什么事来，也顾不得姚之正了，连哄带劝扶着姚曼青回房。身后是姚之正暴跳如雷的怒吼。 哭，你还有脸哭？ 这一头公孙策支走了姚之正，略略同展昭知会了两声，便匆匆赶去了客栈。先前定下了记忆之后，他便同端木翠在外间寻了住处，以便后续行事。客房在二楼右手尽头处，图的便是一个清静。方一进门，便听到端木翠有些愠怒的声音。 姚大小姐，我好话说尽，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？ 公孙策叹了口气，回身掩上门扇，又往里走了两步。正见到端木翠瞪着桌上的一盆芍药，神色甚是不耐。此刻夕阳西斜，日光正自窗棂处慢慢消退，那盆芍药枝干细弱，那般伶仃地立在花盆之中，说不出的楚楚可怜。公孙策上前两步。 怎么，姚美人不同意？ 嗯，倒也在意料之中，蛇鼠一窝，胳膊肘总是往自家拐的。早知如此，就你作甚？哼，你信不信我即刻解了你的支托，让你这一刻就魂飞魄散？ 公孙策没吭声，目光落在芍药茎干处缠绕的青丝之上，那盆芍药魂无动静。 手足情深，他也狠不下这个心来，算了吧。 端木翠掉头就走，走到门边时又噔噔噔回来，向着那盆芍药冷笑。 哼，即便你不帮我，我也有法子把姚家治得死死的，你倒是瞧瞧我有没有这个本事。 撂完狠话，转头看公孙策。 先生，我们走。 公孙策还未及回答，身侧忽然就响起一个女子阴哑的声音。 端木姑娘，还请留步。 夜阑人静，此时的梆子已经敲过许久，即便白日里被许多烦心事搅扰，姚之正还是渐入黑田之乡。他时而眉头皱起，时而舔舐嘴唇，翻了个身，似乎又寻到更为舒适的睡姿。忽然间就是惊天动地的一声，像极了战场上原木撞破城门的巨响，然后便是列队的兵卫呼喝着闯入。姚之正一惊而醒，猛然间竟不知身在何处，在床上呆坐了一会儿。门外传来杂大的脚步声，夹杂着管家惶惶不安的声音。 老爷，快起，大小姐归家了。 大小姐？姚之正心里打了个突，大小姐难道说是曼碧？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左右脚的鞋子都塌拉错了，抓起枕边的衣裳就去开门。风有点大，管家手中的马灯被吹得东摇西摆，借着昏暗的灯光，他看到管家的外衣都穿反了，想来也是仓促间起身的。 你刚刚说大小姐归家了？ 是，大小姐，姚妃娘娘在前厅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